这个有因报应，有受报仇，是报仇而来的、哦、拿命仔、啊、这个畜生类也有、哦、畜生类土枭鸟，土枭鸟即、就是猫头鹰、啊、猫头鹰呢它是在地下作斗，所以叫做土枭、啊、日头呢就不出来的，夜晚就出来的。原来这种鸟呢，猫头鹰呢有雌无雄，只有妈妈没有爸爸，所以呢他就去拿一块土，拿一块泥土拎回来在他的巢里面，圣日布置他，变了这 块泥土呢就变为这个小的猫头鹰。小的猫头鹰成了猫头鹰之后呢，就先喝这个妈妈的血，最后呢剁他的肉来吃，然后可以飞、哦、这个就是猫头鹰的父母呢。猫头鹰本身想不到他抱一块泥土变为仔，然后结果是喝他血食他肉，是无想，但是仔是有想，叫做非无想，然后叫做无想揭林。另外有一种叫做破镜鸟，实际上是一种兽类，它的形是好像老虎或者是这个豹之类，比这个老虎豹小一点那么多。这种众生是只有雄而无雌，只有父而无母，所以呢他就抱一嚿毒的事呢、啊、为而作他的仔。咁等到他呢、这个呢嚿事啊是变成他仔的时候呢，他的仔呢就会杀他来吃啦、啊。所以呢、啊、有人话呢、啊、土枭鸟命枭鸟啊，即是土枭鸟叫做食母鸟，破镜鸟呢叫做食父鸟。啊，这一类众生也很多，冲西尔就之间。这里呢十二类众生，胎卵湿化四生是一类，有色无色又是一类，有想无想又是一类，非有色非无色有一类，非有想非无想又是一类，总共十二类众生，即是说众生很多很多，分为个种类不出这十二类。是名众生十二种类，这两个经文是总结，总结众生为争作妄以来呢，因为这个性颠颠倒倒的缘故呢，令到这个藏心呢随这个染的污染的缘而变成十二类众生，而每一类众生呢都具足八万四千颠倒妄想。这一种道理呢是很显浅的。哦、我们应该，因为我们虽然看不到有四、啊、胎卵湿化我们看得到了，其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是法讲的，那我们应该信法讲的先话，即是说众生呢因为迷增起妄就变了有十二类众生。现在呢我们在十二类众生里面呢是想恢复这个法性，反妄归真又怎样、啊、就要修行了，就要立这个剪衣号。这里讲到这里呢是大法顶二论迷因修正了二知菩萨文行首令严经卷第七讲完了。我想呢是会很快结经，因为以下的第八第九第十卷的经呢是很短，是很短那么呢，而且呢是很浅，除了这个五十这个六十圣位剪衣号我们要用心听之后呢，其他那些都很浅的了。我最初呢就说一百次啦讲完，因为我在美国讲楞严经是讲两年，每个礼拜讲一次，一年有五十一个礼拜是吧，那我想着一百次就啱咯。但是我没想到呢，我在美国讲呢是每一次讲一个半钟，他们有机会问问题，